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齁。总统大选高啊，那么立委选举嘛高啊。这个赖清德啊，做民进党党主席推出了所谓的大局条款。那大局条款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不希望议员绕跑啊去选这个立委。那这个跟国民党之间啊，刚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齁。那特别是大家都解读他是针对侯友宜。因为伊那是安尼啊，民进党无要绕跑，但是侯友宜呐绕跑去选总统，对侯友宜就形成很大的压力。好，那今天我们会来讨论安尼影响到底有偌大。那么另外呢，因为国民党内底现在厮杀的非常的激烈。好，到底朱立伦被算不？为什么朱立伦不亲口说？好，因为国民党内底包括联合部拢不相信哦。好，另外是这个郭台铭。好。那么因为连胜文一直希望郭台铭回来，可是连胜文今天说他愿意跟柯文哲合作，但是一直不跟侯友宜。好，至于侯友宜今天这个29区的这个里长联谊会的会长给联署被他推荐。好，那侯友宜今天也对国家安全发表了看法，所以今天新的进展我们今天都会来这个讨论。那这个柯文哲以细尾分贝 KBGO 鸿门，听说美国对他很冷淡哦。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呢？这个美中台的关系啊，美国人对台湾的好感度是历史性高，高达77%；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恶感度84%，也是历史性高。好，那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结果？但是别忘了，因为今天美国的这个众议院的中国委员会的这个主席讲得很严重，以后习近平要打台湾是认真的，他说时间不站在美国这边，而且现在进入最危险的窗口了，那怎么解读这样的这个情况？等一下我们也来讨论。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哈，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赵委员。 鸿仪大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政治系的教授范思平范老师。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另外呢是国民党发言人萧敬言。 鸿仪大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康仁俊。 鸿仪哥好，大家好。 台湾智库的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好，那么待会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也会加入。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的是这个民进党在主席赖清德的主导下通过了所谓绿版的大局条款。好，也就是现任的议员参与立委选举恐怕有负选民所托，所以呢通过了原则性的宣示，不建议现任议员参与本次立委的选举。好，其实这国民党很多议员现在都要去选立委，这个对国民党会有压力，对侯友宜更有压力。来，我们来看一下。 鉴于现任议员在府当选之际立即投入2024年的立委选举，恐有负选民之托，影响社会观感，中执会做成不建议现任议员参与本次立委选举，但监会选区或无本党现任立委之选区除外，而送提名策略小组作为协调时的参考原则。那么这是有关于这个要送提名策略小组这个作为协调时的参考原则。 好，那请教赵委员，这是不是要和国民党做区隔？ 这真的是要跟国民党做区隔。所以我说大局条款，我刚刚是针对国民党以来部到底他的矛盾议员可以算不可以算，有要保障现任还是没有要保障，那是国民党的用词。对民进党来说应该叫做诚信条款，也是反闹跑条款。 是，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除非很特别的经营，那区就艰困选区，那一定要不得不提名议员才有民意代表性，还是说那区就没民进党的立委，你可能拿推派议员，还是说议员跟筹算经济的上强的，那也合理。那不然你去年才嘟嘟酸酸，其实才隔不到多久啊，你距离大选才13个月，距离初选可能才一季超过而已，结果你马上就去跟人算，你对东吹西，你跟人说我在这地区议会要怎么努力，我们议员要怎么服务， 那这个东西诚信就荡然无存。 是， 不是议员而已。那你说侯友宜，他如果是说真的说要好好做事，为了新北市要怎样，会让林佳龙也给他脱名的，说我如果做新北市的市长当选，我是四年做好摸，做好头，侯友宜都不敢说。啊，这哪真正去绕跑去，你对民主政治要怎么讲？所以张A叫做诚信条款，叫做反绕跑条款。恭喜在，嘿，对比性就强的呢。你看今嘛，按这个总统候选人到这啊立委候选人，这国民党内底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射三支箭喽。第一支箭叫做学伦，法律民进党自己把关。第二个黑金。我们用更高于法律的标准自我约束，第三个就是这个啊，反绕跑诚信条款，国民党一支箭都没有接呢， 是， 所以我在讲的这种情形就是说， 好像没有反应哦， 也没反应，好像就是说当作没发生这个事情一样， 对， 所以这件代志怎样通过就重要，第一个问总统跟立委，所有的游戏规则，包括监控选区、非监控选区、期程、时间。全部都定了，透明化 是， 想被算呢，被安装算呢，好、哦，你都叫不来，反倒跑条文诚信条款虽然没有强制力，因为我们党章来不及修，而我们提名在前面嘛， 啊， 四位都提名，七位才可以转台会维护，但是就算维护，那马上把那个标准又底下，好、哦、啊，大家你协调的时阵，好、哦，那当然我退一万步讲，议员你若坚持要算到底。你还是可以、 哦、 只是就让你的支持者来公决嘛。 哦, 哦, 哦 啊，所以呢，但自己你这个态度起码是在设在那里。 嗯， 那我倒要问国民党的朋友，那你的态度在哪里？就是说，侯友宜等于绕跑的时阵，一节课开始的时阵，或者现在有人要给他黄袍加身的那一刻起，国民党的朋友啊，起码中央党不怎么看嘛。好、哦，那议员也是一样啊。王宏威就阿被九级，给他选立委去啊。哦啊，不要看我这也动算哦。转播都总出来了、全党绕跑中、这个情形下国民党的态度又是什么 是 既有民进党来播经过辩论了后、做出这种决定而且是由党主席亲自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议案、然后经过民主程序通过 是 我觉得这个标准和里程碑是蛮值得大家一起来参考 好今天来国民党有一个人有欢迎就高雄市议员白乔英、他说世代交替议题历年来都有朝野立委在讨论但赖清德却不敢修党章约束，他有讲时间未赴哈，只会口头说反对代职参选，他还以为赖清德多想改革，矫情哈。潘姐，今天是你讲世代交替吗？不是嘛，即摆是你讲一讲诚信嘛，就是讲你未使绕跑嘛，你若是真正要选，不是未使，哈，就是你爱像何伯文跟李坤城安尼，你就辞嘛。有没有叫你不选啊？选不选那个事情？ 对，所以他、 就是、在讲世代交替吗？ 不是，他就是故意把那个主题给混淆掉，目的他只有一个，他就是要骂民进党、骂赖清德啦。那我觉得赖清德当了党主席之后，他有几件事情我观察到还蛮不一样、就是说他每一个礼拜周周有进度，就是民进党输的那些原因，他每一个礼拜都处理一件事，所以他看起来每周都有一些新的一些做法。那在这一次的诚信条款的规定，昨天的这个规定上面呢，他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张小纸条、他就把那张小纸条念了。他就念说这是我们原则性的宣誓啦、我们不建议说现任的议员跑去选这个立委，因为难免会有一些外界的非议啊等等的。这对长远性的目的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备而来，今天中执会要讨论这个议题，可是他口袋里面已经有 放了小纸条， 放了一个小纸条，而且是他的想法，但他也不是说，我拿了小纸条，我跟你讲，我念完了之后，你们大家都只能举手通过，没有，他就问说，大家有没有意见？然后大家想说，主席看起来是有所准备哦，然后结果。没有人有意见的时候他就开始点名他就点了他右手边的赵天麟委员。天麟你有什么样的意见、他就会问说有没有人有其他的看法、然后所以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之后可以做一些修正嘛。那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往这个方向去做应该就是比较多数人的一个共识。 是。 那其中他讲到长远性的目的是有好处的齁、那这句话后来就被这个赖瑞龙啊还有其他的中执委去转述的时候就扩大解读说对这个就是针对侯友宜。那是不是针对侯友宜呢 是啊，他不然是针对谁呢？嗯，因为绕跑这件事情，其实在国民党身上，我认为已经有一个烙印的痕迹了啦。嗯，尽管绕跑一直讲，它的效应会不会逐渐降低？有可能会逐渐降低，但是它无论如何都会是国民党的一个被打的打点，加不了分。无论如何它就是对国民党有伤害。 那一个是诚信党，一个绕跑党。 对，一个是诚信党，一个是全员绕跑中。因为你从总统带队，然后下面可能有很多都要转战的人，都一起绕跑。那对民党来说是不建议，但是是不是硬性的规定，这当然要因地制宜啊。有一些选区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你当然也不能用一套说这个刚性的完全动都不能动的来做处理。选举就是以胜选为最大的那个目标嘛。那所以当地没有这个民进党的现任立委的时候，他当然提名的作业上面就会有一些弹性。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他自己的 已经有想法了， 很有想法， 讲起来真霸气哦。 对，我觉得他哇，还蛮让人眼睛一亮，就是说他的脚步踩得很稳。 对， 周周有进度这件事情，对民进党的整体恢复血的那个是有好处的。 是，来黄老师， 二月中的时候，国民党也有大局条款啊。现在民进党也有大局条款，可是为什么大家对两个大局条款感觉都不一样？国民党是二月份的时候是不是？从朱立伦嘴巴讲出来的啊，是透过放话，那就没有扣媒体来试水温，说我们啊立委已优先提名现任或不具民选的公职者。 对， 然后今天赖清德是什么？开大门走大路，我直接讲出来了，一个是放话，一个是走大路，直接宣誓。而且国民党感觉是你的大局条款是保护现任者，保护费鸿泰，保护赖世宝。让你们未来来支持我，啊，朱立伦，选总统我要干嘛？ 后来他否认有这个大局， 就他又否认了嘛。 大家不需要为大局了， 对，要不用大局不重要了哈，不重要。过去同舟计划也不重要了，没有舟可做了哈。那可是民进党的这个大局是什么东西？你就只能够做一个选择，这什么好处？第一个不会重叠，第二个提拔新人， 对， 何伯文这个没选，他的票让两个市议员当选，让两个年轻人当选，这是很好的什么？世代交替嘛，那何伯文未来，我当然预祝他当选立委，没当选，你当初的决定，至少有后面有人接棒，那也让民进党能够年轻化， 是， 而不是现在保护现任的立委为唯一啊，那只是更加的老龄化，所以同样是大局条款，国民党跟民进党 DNA 不同，产生的结果不同，对社会的效应不同，对这个党的未来的发展也不同， 但还不记得2012年。我那时候第一次选立委是跟邱毅选呢，那时候邱毅不是现在的邱毅，那邱毅是如日中天呢。那我是现任议员，还地补回来，后不久你破等来，我因为我要站好站满啊。结果呢，那个时候陈局市长说啊，你这个动的话给您，哇，你家声量管啊，你俩算了哈，议员都就跟定位，一哭就拍算呢。你看邱毅比啊，你有在大不？ 是 哦，我真的是接受建议，放弃连任呢。 哦， 放弃连任， 议员都不做。 哎，加干扣恭喜仔，因为你的失去公职行婚，你失去了助理很多的经费，那是有机会成本的。可是说穿的， 无议员好做，你干嘛处理啊？无人要插你哦。 你功绩就会排到很后面。 然后去做很现的问题了，太久了。 而且你的所有的公费助理通通没有。 哎呀， 对，然后呢， 无助理啊嘛， 你也没办法行使公权力去进行各种监督的工作。你的声量可能会降低很多。然后，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这就责任政治嘛。 去点牛肉红摆在上。 就好不 要。你丢叫了个叫赵天麟先生。 而且我要跟他报告，但问题是选民会不会有感动？会有。而且跟他报告差一年而已。 是。 筹算差三个月而已。一起去给他杀。那可是因为我做那个决定之后，那时候全党、全国、全区都来救赵天麟，打败邱毅。 是。 要有这个决心，人家才会感动 啊。是。啊，不然你也去念乡人的念吗？接下来啊，我们啊邀请的是已经这个要绕跑的选立委的议员谁？好，金元兄，我上面看好吧，郭明东。 当然，第一个人家外界在讲说这个是大局条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叫做大局条款，这个叫做保障现任，然后叫做没有初选。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他针对的是说 现任有立委的选区，那不建议嘛，不建议。如果真的要保障现任，就直接说保障现任，那不要说哎，只是说我们不建议。那如果最后真的有了，万一有议员觉得说我还是要选，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就是说我们看到过去，我就举2020年的例子好了，这边在座大家应该都知道，嘉义市当时是李俊毅啊，李俊毅在当啊，那那个时候的议员是谁？王美惠嘛，他就跟他挑战嘛，那最后选赢，那看起来他在立法院也是蛮有战力的。还有什么选区？这个台南第一选区，那个时候是叶宜津嘛，那当时的议员赖慧媛他也出来挑战，那看起来台南人对他的评价也还不错。所以我必须要讲了，就是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今天蓝绿都一样了，我一致的标准，我认为没有说限制说你代职参选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以民意为依归。全世界我们看民主制度运作制度。 你的意思是说绕跑我要紧就对了。 不能说绕跑没有问题。民意会去检视他。有些人觉得不能够接受，像韩国瑜当初你看他才刚当三个月四个月就要去选总统。大家对他的期待是在高雄市。那民意就会反噬他。可如果有一些人他的格局或者是他的历练大家已经觉得说你可以进一步了，那没有问题。如果今天是全世界包含台湾绝大部分的民众都觉得说我不同意代职参选。那以后我们在立法院提案，我们放进去公职人员选罢法里面，你有现任担任某某公职任期没有过半什么，这个也有一些政治学有讨论到，不准去参选。 所以赖清德反民主。 但我是认为说你要讲说赖清德反民主，我倒不会直接这样子 去。国民众靠民主。 我倒不会直接这样子去讲，就是说包含说其实像赖主席嘛，赖副总统他过去他是从立委的时候然后他去参与初选转战台南市市长成功。那他在担任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希望为国更加服务，他去辞职担任行政院院长。那他上一次他辞职行政院长之后呢，他也去参与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虽然最后结果不如意，但是他也担任副总统，现在要参选总统，我觉得都很好啊。如果民众认为你真的是很优秀很够格，希望你更上一层楼，那你就去参选。但或许有些人不能够接受，那不能够接受的人他就不会票就不会投给你， 好， 就让民意来决定。 我觉得晋言这个说法哈，这个是太国民党了啦。你在什么时候说啊？我这个市议员我做的够了，够了，我可以绕跑了。那没有标准啊。徐小新认为我做了一届多，我够了、啊。我该立任都可以了、啊，我可以去跟费鸿泰争啊。你是要做两届，还是做三届，还是做四届？没标没准。那变成你自己说了算，而且这会自私一分，因为我认为我够了，你认为不够，党主席认为不够，那我一定吵起来嘛。这就是会造成很多混乱。民进党之间就是确定就这样子。那未来你就是要选立委你就先辞，所以才有标准嘛，标准是模式嘛。我觉得刚才建言讲这个好像我们很民主啊，我们很多，你就是变成你这个党没有原则，没有原则不表示是自民主。 其实我觉得建言的批评指教可以，可是我觉得应该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制度，就我们的制度没有保障所谓现任。我举例来讲，譬如说我的选区假设没有任何一个议员他因为有这个原则他就不参选了，可是搞不好前局长前部长， 搞不好王义昌会继续、 哦。王义昌来选， 对、 啊，有保障赵天麟吗？没有哦。 对， 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在保障现任的哦。 对， 因为我们的党章还没改变，所以你这位议员经过规劝要选，还是可以让你选啊。好，只让选民公平，而且没有什么全世界没这个规矩的。民进党以前有个二分之一条款，你可能要稍微做一下功课，就是说我们以前是这样子，你不是说不能够任期中离开，只是你可不可以做超过一半的任期？ 对。 好，只是后来那个时候在特别的时期，阿扁总统那时候为了要参选总统的时候，我们想要一鼓作气才把它调整掉。 所以赵天麟加入国民党袂歹，较好康嘛。 我补充一下， 一团在决定一 个讨论。 昨天那个会议哈，就是其实他那个案子没有在讨论提案里头，就是有一个案子讨论完之后呢，赖主席就拿起了一张纸，不是小抄，还蛮大张的啊。那他其实练完都是文言文，哦，因为天下没啥情策，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大家有没有意见，其实大家都愣住，你知道吗？他主席是在恭喜哈，然后一开始没有人讲话，没有人讲话，然后主席才点名赵天麟。好，讲完之后呢，就开始每一个派系哦，很清楚，每一个派系都有 龙门啊， 哦，有反对的，有反对咯，也有支持的，忽然间冒出一个声音说啊，现任优先呐，哦，有了一个人冒出来说现任优先哦，赖主席马上说，民进党无现任优先了，国民党高无，咱绝对无现任优先。如果有现任优先，所有现在民进党的所有区域的立委，那我们免筹算，专台湾唯一如现任优先那一项，就是国民党，主席讲得很清楚，他就只有举了王宏威做例子。好的，王宏威绕跑，王宏威定啊，我什么负23天的那个 议员。 你讲张那个中常会哦？ 对， 中执会， 中 执会赖清德点名的王宏威。 对，就是说讲说他这个我们以后要怎么处理这些课题嘛。嗯，好。那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啊，嗯，大家就 OK。然后呢，还有人提说，哎，可是如果那一个选区这个议员不能选，嗯，哦，那就保障那一个现任的立委了嘛？主席马上说什么？不是假议员的，当算啊。嗯，有政务官的当算啊。嗯，有学校的教授的当算啊。有在地其他人的当算啊。嗯，所以这哪有现任优先？嗯，这完全没有现任优先，不代表说这一个现任立委，民进党立委在。各位想一下，民进党是现任的立委，那是民进党的选区，嗯，就是初选的。嗯，交国民党等到病呢？国民党是现任，不是国民党的，都按初选嘛。哦、民进党是现任，那是民进党的立委，一、区都是初选。 啊，以前像啊，加入国民党，叫我康去看，不爱耍一个。 我都不能空了，我不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理想、良心跟价值啊。 好气 啊！在所以其他这边白乔英啊，什么徐小溪的公什么大局条款公什么。你都搞不清楚状况，第一，民进党就是无切入先，恁国民党，嗯哼，哈，第二就是讲民进党即马主席讲的什么原则性，我讲啊，原则性有14个协调，一、那个策略小组，嗯哼，你若去报名策略小组，啊，你讲啊，人主席都讲议员上好卖选，无、建议你选，啊不，你搁考虑看卖，啊，若不是议员呢，你得咱直接入来协调嘛，一定这逻辑上是安尼，当然没有一个强制性讲你袂当去登记，可是一个协调的过程当中。嗯就会把这个议员不建议选的这个题目会被拿出来协调啦。 这就是其中解答咯，这最重要的哦。哦，这对选民你托付给我，哦，你票投给我，啊，我对你负责，哦，你对我有五万嘛，拍谁啦？啊，你五万剩啥？我被来算哪里？哦，这就是这种关系哈、哦。来，拍谁？任俊雄。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从不同的角度进来看啦、就说。你看，像赖清德提出这个东西，他并不是党章或党规上面强迫说你不准，嗯嗯，所以重点不是党中央怎么说，我觉得是下面怎么做，嗯，也就我今天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好，那大家能不能一起往这个方向迈进？ 你五共工原则上、啊， 对对对对，所以他没有一个强制性。我想到2015年的时候啦、其实2015年那个时候，其实你记得那时候高嘉瑜去大闹党中央嘛、那时候也是为了就讲说，哎呀，这个什么当地的提名是怎样，他也讲说我民调多高啊，都这样。其实，在那一年的时候，我知道党中央其实有一些想法，其实那时候也有一些议员想要转战立委，所以它是一个通盘性的一个状况。但因为高嘉瑜觉得他的民调很高啦，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当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党员愿不愿意配合？比如说刚刚这个义川兄提到，就是说、哦，啊，你哪是去，你的修州，哎，跟你讲，哎、欸，今嘛洪雄是安内，啊，你也在配合不？可是如果同样的情况到了国民党里面，你会发现到其实意思差不多。可是国民党现在要出来出头这些人，伊无伫插你啦，你讲啥是你的代志啊。所以不是上面怎么说，是下面要怎么做。你看上面也都讲啊，不要这样子斗，斗了之后对党里面不好，以后对选举没有用。我跟你讲，这句话讲完了，隔天骂得更凶。他马上就继续在斗，为什么？因为他在乎的不是党的整体的状况。我觉得如果就一个政党上面来讲，我们来观察，就是说上一次民进党其实2015年的时候，有为了这个要不要参选立委，能不能往上转战的时候，那件事情其实因为高嘉瑜其实受伤很重。那、后来大家会觉得说啊，民进党那边关安呢？所以你看，在这一次里面现在提出的这一个，对于国民党来讲啊，国民党这一些人在这个阶段里面会讲说啊，你今麦攻下麦绕跑安装安装，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怕的是什么，你知道？他们怕的是党内的，因自己国民党来，会跟你讲，哎、欸，你卖够乱，让民进党都会安尼啊，都会安尼卖公安尼怕，啊，你够被自己乱吗、他们其实想要堵住的是自己党内的嘴，因为民进党怎么选、怎么做，他们也管不着嘛。 是后，这个是何伯文，这个是新竹市议员李延慧，这是啊、这个啊、李坤城，这三个为了要选立委啊，拢把议员撕掉。好、哦，我讲国民党看这三个人攀啊，对不？那我叫土爷啦，我都无被说，哦，搞是搞算不掉，但我等下走的后啊，对不？哈、哦，那我觉得博文今天讲两件事情很重要哦，因为这个叫做剑指侯友宜。伊讲四月跟六月你那是要宣布，你有法度宣吗？哦，过来啊，你那是七月跟九月，你有法度宣吗？我觉得那个东西能说服人哦，所以这个对侯友宜确实会形成很大的压力。好、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 这个啊，新北市啊，啊有二十九区，哈、哦，那二十九区啊，诶，里长拢有设这个啊会长，哈、哦，里长联谊会的会长。那现在这二十九区诶，这个会长啊，啊，说这几天就要去联署，然后啊，这个挺侯友宜，然后要送到党中央去，哈、哦。但是侯友宜啊，以中途绕跑有这简单吗？哈、哦，等一下我们来讨论，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新北里长们联署之前，新北上侯友宜就已经见过他们，地点就在新北市府。过程不止谈市政，而且还有谈选举。 因为他说啊，人生命运走到哪里，就是要怎么做了。 在媒体面前，老话一句“侯侯做歹计”，但对里长土星生一句“看命运”，藏不住侯友宜想选总统的心。还原当天聚会地点在新北市府，下午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和里长代表们谈话。里长直言：“我们要帮你联署。”侯友宜回应：“不要这样啦，我事情做好就好。”也附带一句：“挖嘎给木的后。” 我们基层的都要他做了，我们这些拱他了，就要让党中央知道了。 不满党中央被斗没征召动作，里长表明会帮侯友宜和党中央说，而且你是为了中华民国人民。侯友宜指挥人生的命运走到哪里就怎么做啦，命运没有到那里也没有办法，但也加一句，看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啦。言下之意似乎把难题丢给朱主席。 新北市做大事，哪爱做大事，新北市做大事更要做大事。 选不选总统，侯友宜被动等待，但朱立伦在八号中常会前和新北议长蒋根煌这段对话。皱着眉头要蒋根煌别太急，尽管党中央事后解释主席说的是地方事务，但面对2024总统大选，是不是也想冷处理？就连前立委蔡正元也说，主席自称不纳入初选民调，未必完全放弃参选，御驾亲征不无可能。眼看基层拱侯朱侯，没人想当主动方，两人矛盾短时间恐怕难解。 国民党有一个台北市议员叫做李博义，他说啊，侯友宜就算那个蓝头胡选那个败选啊，就算他没责任也得要有责任啊。还说新北市议会啊，四到六月是会期，那你要请假吗？啊，既然你要请假参选，何不干脆就辞职呢？反正啊，你安怎嘛拢叫没啦，被骂是迟早的事，你这样继续拖啊，只会造成双输的局面。好咯，你我的酸吗？何伯文也安尼讲，好，何伯文你讲啊。四到六月这一次是新科议员的第一会期，新科议员经过大选激烈的角逐以后获得民意的支持，连在议会都还没有见到市长的面，侯友宜就说我马上要去选总统啦。先不讲议会会不会沸腾，光是市民有办法接受吗？所以新科议员你看不到侯友宜的哦。好了，接下来那如果是他九月再来宣布呢？一共啊，不管侯友宜七月、八月或九月宣布，下个会期的重头戏，最重要的就是总预算。别的不讲，国民党议员有没有办法接受市政总预算要审的时候，市长把总预算书送到每个议员的办公室以后，结果市长讲：“拍谁？你家己看嘿，我要来选总统啊！”一共这样可以接受吗？哦。不管几个月啊、几月宣布，侯友宜就是背弃新北市民，就是个绕跑市长。何伯文说，市民给侯友宜115万高票互托，对侯友宜来讲，这是个沉重的负担啊！我对你五万斤重呢，你安尼都要半途要酸啊！易传兄有道理不？ 有，嗯，我讲哦，国民党这道的， 民进党今仔日攻击。人恭喜侯做啥？剑指侯友宜啊！嗯，绕跑。 国民党这道的这个总统提名，人讲叫做扭扭捏捏，哎、不开大门走大路。 是， 昨下中常会也在讨论立委，大家想讲会讨论总统的代志。嗯，叫做总统是耳各言耳志，后下讲庭上庭上公共的料，嗯，决定这件代志呢，就成立一个叫做提选战策略汇报。嗯，按照过去的传统，这个汇报差不多三四十个参加，还就是无功能的。 是， 这个汇报做啥物代志，我大家预告做啥物代志，讲我们会去做一个民调，会去问一下党员，会去问一下地方的支持者，哈、哦，会去问一下我们过去的副主席，然后我们办理座谈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决定总统的人选。 好，一千万米共同那边民调不纳入朱立伦嘛，就简单，就是讲民调者出来，那是侯友宜跟郭台铭都作假，即、這个选战策略汇报也得讲，哇，这两个人都太低了，嗯，这两个都不适合哦，所以没纳入朱立伦了。啊，那者出来了，者出来了，侯友宜作管呢，嗯嗯，啊然啦。啊，就继续做，这个侯友宜就给。所以这个，因这个选战策略汇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制度。嗯。所以你说朱立伦要不要选？朱立伦现在重新回到啊，他决定谁是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嗯。一决定、嗯。因为这个策略汇报什么时候开？策略汇报的成员是谁？嗯。都是朱立伦决定的。 是。 策略汇报什么时候提名人？都是他决定的，嗯、所以你要看像张这个这个黄建廷出来讲什么，朱立伦说不要纳入民调啦哈、嗯，啊，然后什么朱立伦不会选，就问讲你确定？嗯哼，问这个黄建廷讲你确定朱立伦不会算？嗯哼，伊讲没有啦，我只是哦转述什么一大堆话，公共的料已经嘛蛮敢是蛮敢很勇敢的讲朱立伦不会算，嗯哼，今仔人问朱立伦讲，哎、欸，阿、啊、你有要选2024不？掉头就走，嗯哼，伊假讲卖搞我的名坑进去做民调，可是对头到尾拢无讲伊要选啊，啊无讲伊无爱选啊、哦。但是朱立伦现在玩的一个游戏上，他就是回到那一个我，是这道决定国民党总统好选人，就是我决定的，嗯哼哼，所以侯友宜你嘛爱来讲。郭台铭，你马上来讲，恁、嗯、两个安怎讲，我加来考虑，因为时间是我决定的，规则是我决定的，候选人的资格是我决定的，程序是我决定的，要不要换注，要不要把别的没有柯文哲纳进来，全部拢是我决定的。嗯、哦，啊，你若无欢喜，无欢喜，你莫参加，反正就是我决定。重点是好，你决定会使、嗯，但拢个主任讲好啊，拢互你决定。 是， 问题是你决定的规则是啥？你嘛甲阮讲一下。啊哈，主任都未讲啊，因为主任讲就交给选战策略汇报去决定。啊、重点片内底人拢你主任决定的啊。哎、欸欸，啊，所以规个全部规统。 内底有傅昆萁无？选战策略汇报。 傅昆萁绝对有可能是做啥物副召集人，啥物咧总规划、总策略、总什么总，黑人一定是搁在傅昆萁。啊，所以到尾啊，就是伊咧处理这个代志。嗯。所以呢，最后我来讲啊，就最后这件事情会回到朱立伦的这一个身上，嗯、那对郭侯两个人来说，伊就都要看，嘛唔知要安怎，就只能一直等，一直等，拖家大家民调拢愈来愈低了、嗯，朱立伦就会回到当时换注的那个情节啊，嗯、就讲啊，那拢遮害，恁即几个人检验了，拢个问题遮尼多，遮尼多，嗯，到尾啊，国民党受克，伊个朱立伦受克做这个代志，开个什么全国什么什么党员大会，嗯，哇、哦啊，这老生的大拢站起来出来讲，啊无郭台铭这个好友，恁的民调受克，基本话朱立伦。嗯， 我们啊、昨天有给大家看黄建廷出来说，朱立伦说那民调不要纳入他哈、哦，来，那我们今天看，今天是这个是3月9号，就今天联合报，联合报说黄建廷啊，昨天间接帮朱立伦表态，不会把自己纳入2024的民调。虽然被解读朱立伦不占 2024, 但政局千变万化，不到最后一刻都说不准。方老师、嗯、这是联合报吗？不相信朱立伦啊。 我看到政坛的无间道出来了。嗯。黄建廷是什么人？嗯。黄建廷是郭台铭的人啊。哎、嗯。黄建廷当初是要跟郭台铭一起搭档参加党内初选哦。嗯哼。郭台铭是总统，他是副总统。嗯。他现在一直讲说，哎呀，可以把郭台铭纳进来、嗯、说朱立伦啊，说他这个不要把他骂进名单，不用弄纳入他自己、嗯。 对， 到底是朱立伦的本意，还是黄建廷自己的意思啊？嗯，黄建廷是不是我说难听点，故在这个时候把朱立伦的意思做扭曲？嗯嗯嗯。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希望郭台铭回来嘛。 是， 否则他怎么会说，哎，以目前来讲，这个征召的话，郭台铭是可考虑的人选之一的。嗯嗯嗯。所以我觉得黄建廷他之前不是又去跟郭台铭密会？嗯，朱立伦说我不知道。 是。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黄建廷你是在干嘛，玩两手策略吗？嗯，表面上是朱立伦的秘书长，嗯，实际上呢你是不是在啊这个揣摩上意，嗯啊，你反正是黄建廷讲的，不是我讲的， 是 他到时候可以不承认了、啊、嗯，所以我觉得这国民党现在那个高层那个宫廷大戏啊、哦、让他觉得刚刚讲过说这个29区的新北市里长联谊会要联署侯友宜，这让我想起怎么样， 100年前民国初年的筹安会 啊，好好， 当时民国初年中华民国建立了，孙中山当大总统，他礼让给谁？礼让给这个袁世凯。 嗯， 袁世凯做了四年，到民国四年说我要当总皇帝。 对， 他自己讲不好意思啊，找谁？找了一些文人啊，什么杨度这些人成立一个筹安会。 嗯， 就我们希望呢啊，中国不适合搞民主，不适合搞总统制，要搞君主立宪，要有皇帝出来。 嗯。 现在筹安会出来了， 哦， 一百年后筹安会出来了， 嗯， 哇，还是要公推侯友宜啊！我真的必须要讲啦，嗯，侯友宜他厉害在哪里？他跳过市议员， 嗯哼哼， 他直接跟里长高官，他直接把资源挹注给里长， 嗯哼哼， 然后透过里长用这个筹安会的方式，哇，众望所归。 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来连线啊这个。新北市29区里长联谊会的总会长，也是永和保安里的里长许承阳，许里长，好，许里长你好， 大家好， 你好， 观众大家好， 是，那听讲您这几天啊，那么里长这个联谊会啊，要联署这个到国民党的中央，那么推荐力挺侯友宜，好， 是不对，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吼，侯友宜的经历吼，你做八年的副市长，四年的市长，真正做了袂歹啦。咱是讲吼，我们国民党吼要赶快吼，要推荐一个人选。嗯，那我们各个会长吼是认为说侯友宜是不错的，嗯，所以我们才联署，让中央知道基层的声音啦。 你总共有几个里长联署？ 我们即马吼是，我们家总共有1032个里长。这29的会长吼，拢是里长才算出来，各区的会长。那我们现在因为时间上会来不及，所以我们29个会长会先联署，好，先送到党中央。那后续如果要需要1000多个里长来联署，我们还会继续再做。 哦，所以一个区有一个里长联谊会会长就对啦。啊，即马29区的这个会长要联署，安尼就对啦。 对，哎是。 哦，你那不爱联署迄个郭台铭？ 无啊。我们的市长，我们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做得不错啊，所以我们连署他啊。 郭台铭也不错啊。 不错，我们就各有优点啊。啊，可是我们的市长他是会跟我们，都会说，最在基层里面，他最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特意连署啊。 不要啦，你对朱主席，你是怎么不爱加连署一下？ 我也很尊重他啊。可是我们基层的，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新北市所有会长，我们在开讲，我们了解说这次最有希望的哈，可能也是那个我们的侯友宜啊， 好，一边雕上关啦吼， 对是， 你当时要连续上去中央， 可能后礼拜吧， 后礼拜吼， 今麦是一区在走，新北市搁大嘿， 还没连续完就对啦。 对，他都有共识啊！你看这次的那个市长的选举哦，连芦洲、新庄这边哦，大概深绿的地方，三重那边深绿的地方都有赢，就大家哈，对那个侯友宜的做人处事哈，他都也做歹级做反了，大家都有认同嘛，对 不？ 所以才会在深绿的地方也会赢嘛。 好啊，因为李长辈啊，伊往那里赶时间，咱非常感谢这个。永和新北市永和的保安里的里长许承阳，许里长，感谢你，李长，谢谢， 多谢多谢，多谢，谢谢。 感谢任先生，请教一下，黄建廷是国民党秘书长， 是啊， 也分量相当。 我觉得现在刚刚讨论这个议题是相不相信朱立伦？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是大家相不相信黄建廷啊？因为上次黄建廷才出来讲说，我去看了这个郭台铭被他的党主席朱立伦出来讲，没有，你自己去的，你自己大主大意。那你的代表 你都嫌主席之命嘛？ 对啊，结果你朱立伦敢讲我？黄建廷当然有代表性嘛，国民党的秘书长，下面两个在做。 但是你的秘书长为什么连了不相信？ 啊，所以问题就回到这里嘛，他的不被人家相信是谁害的？他的老板害的嘛。那同样的状况，你说今天好，又是黄建廷出来讲说朱立伦讲民调不要纳入他。我讲真的啦，朱立伦如果真的有这个心，你自己出来讲就好了嘛。为什么要透过别人？因为透过别人很简单啦， 我可以否认嘛。他要营造一个高度，说我现在是党主席啊，所以他，可是你知道，像这种放话很讨厌，是他的目的都达到。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刚刚讲到说有里长去挺这个什么侯友宜啊，要把他往前推出去。我跟你讲，朱立伦以前干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啊。朱立伦当时在2012年的时候啊，你知道吗？2012年的时候呢，国民党的新北的立院的党团的议员哦，居然把他们的市长要拱出去干嘛？你知道吗？说你去行政院当院长，居然一样一模一样的桥段呢、欸啊。那个时候哪有说什么议员说拍不好意思，市长你不要留在我们这边，你出去，你出去。现在你不觉得吗？同样的招式一模一样，哦、因为他当市长的时候，侯友宜也户籍定了、啊。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用这个方式来做的时候，其实对一些国民党人来讲，你真正美丽都出来讲。你只刚干，你又要放话，又要干嘛？侯友宜也放话。朱立伦一样是用这种方式放，但是我觉得朱立伦比较糟的是，他拿党内的干部出来玩。啊，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一个别人，你讲说我否认他就算，啊，你的秘书丢一警奏力化验你呢，起码个恭维都被你讲说没有没有，还拢敢去讲哎，那、啊、你叫人家怎么相信？ 起码做出面，起码是吼，大家叫侯友宜，你也宣布，好、哦、好、哦，结果伊唔宣布，啊，啊然后叫朱立伦讲，你讲卖算，伊唔讲， 啊，都把人替伊讲。 来，我们看这个新闻哦，嘿，这个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啊、哦，今天伊人吼自由时报啦。说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说，朱立伦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没有自己的考量，甚至民调人选可以不纳入自己，只会负责推出最强的人选。然后自由时报的记者就追问，你的言下之意是不是指国民党2024人选已经确定排除朱立伦？黄建廷先表示，朱立伦已经公开说过很多次，无私无我，没有个人考量。自由时报再追问，那这就意味着已经确定排除掉朱立伦哦？黄建廷接着说，他是转述朱立伦的说法，而且朱立伦已经公开说过很多次，就是推出最强的母鸡，甚至过去人家问朱立伦最强母鸡有没有包括他，朱立伦都说不包括他自己。好，那这个即便啊，侯友宜最终如果侯友宜最终没有出马参选2024，朱立伦也确定不会选吗？黄建廷说，所以你这个有很多假设性的问题呢，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啊，朱立伦有讲到这样，我觉得对我来讲已经很清楚了。这是黄建廷的解读，说他这样讲我已经很清楚了啦。他一笔算好，连他伯伯不行啊。朱立伦他说啊，黄建廷说，朱立伦在中常会的时候当场回应，过去国民党总统提名时间都落在五六月，今年绝对不会拖到七八月，所以我猜了应该大概六月。好、哦，拖到好黑的啥，这里、个、侯友宜动不了。黄建廷强调，朱立伦的意思就是提名方式不会由朱立伦个人决定，这个有意思咯，这个要推给别人咯。嗯，再来，而是要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啊，那大家都说啊，朱立伦你出来算啦，齁、哦、那阵都换朱立伦啦。如果最后大家对于征召有共识，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当然就会是考虑的对象，可能的人选之一。至于未来征询意见的时候，是不是会找郭台铭谈？黄建廷说，这个阶段应该不会，目前是寻求党内共识。好、哦，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天庭兄，你政治啊差这么久啊，你安尼看有伊的意思，讲朱立伦不选吗？ 我其实做民意代表，今年已经待21年啊，两届议员，三届立委，我看过这篇新闻，你 看过不？ 就是说他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任俊讲的嘛？哦，也是党主席，他们是家副长制，由上而下。只有被制定的人，他才可以说你可以不纳入我、哦、你不要纳入我，我没有参加你的游戏规则，没有一个制定游戏规则人说你可以不纳入我、哦、你不一定要本人讲，好、啊、我就算相信黄建廷好了、哦哦哦、那假设这是这个朱立伦讲的、欸啊、你就说我不算就好啊， 对啊， 你说这样谁会做、嗯、制定游戏规则人说你不要纳入我， 那些怀疑的都弄个神威啊， 那、哦嗯啊、你就说本人绝对不选， 对、 哦、哇塞，那个不就掷地有声， 而且从此国民党内没有人敢废话， 对， 因为你最大的魔算你熊多啦，嗯，所以大家会相信你是 真的无私无我。 对，那我来说非律大联盟，我来处理这些立委初选的事情，哇，让给你拍拍手，恭喜厉害！你的文言文从头到一篇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我怎样拍谁？我李伟这边得细改，我听不啦、啊。不过我要跟他报告一个白话文，你绝对听懂。嗯，有一个人在议会里面，2020年5月18号，他在议会的质询的殿堂，他讲这句话哦，在这里。我要向市民朋友致上最高的歉意。嗯，非常非常抱歉，市长不在家， 让市民朋友操心担心了。 嗯，不在家， 这谁讲的？ 侯友宜 不是 哦， 韩国瑜。韩国瑜在2020年6月6号罢韩投票前夕，知道大势已去，在议会里面郑重跟市民道歉。侯友宜黑水就跨过韩国瑜啦，就一直说你绕跑。你打开了马公总统选举，真就该徛台呢。他说要把市长工作做好啊。你看看你要面临的下一次新北市民罢免，你才讲这句话吗？我们再回顾一下。在隔一年前 ,2019 年5月21号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一直抬轿啦，也有里长啦，也有这个也有那个啦齁、结果呢正是韩国瑜在议会里面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 ,Yes, I do, 这样子他就说哦被算啦、就那时候议会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吗？开始国民党主导的议会减少质询时间、有没有？本来一小时减少45分、 对。 6点半丁地阿北公耍哦、准时下班。我想不要大家太健忘好不好？高雄人那个所有经过的痛，新北市还要再不是新北市，对，新北市还要再来一次吗？好啦，他宣布要参选之后，国民党这样掐把变一下吴敦义，一下朱立伦，一下韩郭台铭，最后定在韩国瑜之后， 对， 我跟大家报告，下半年开始请假3个月，破地方制度史记录了。也就是说，因为一个市长刚当选选总统，结果整整预算会期，刚才何伯文讲的，兄弟要心无神的时阵，三个月没地处诶，他最后后悔莫及，大叔要被罢免，然后才在议会里面郑重向市民道歉。这样的一个东西历历在目，韩国瑜的经验啊，侯友宜，你会做什么决定？ 是好，但你等下再等来讨论哈，因为今天啦，朱立伦又讲哈。坚持无私无我，没有任何自我考量。作为总教练，他一定提出最好的候选人。你讲他这些废话，我不会算，你都啊哈。所以呢，你看媒体人黄渊明说：“朱立伦，你本人为什么不亲口说我不选 2024？ 你要透过秘书长转述啊。哦”连蔡正元都说：“不，朱立伦的不想被纳入民调，是等于退出2024吗？”蔡正元说：“哦，逻辑上不能这样解释。哦”连阿伯甲遮济国拿军拢无相信朱立伦，为什么他不一句话呢？所以朱立伦想要算，哈、哦，那他想要算，咱有袂记诶迄个啊侯友宜迄个爱将无？伊讲他们在等朱立伦啊，那朱立伦就是我不说啊，这个事情就有戏看了，接下来厮杀激烈，好、哦，我们等一下继续讨论，休息一下。